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22:0135秒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，欢迎光临1月24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， 我是女友韩丽。你说这话是不是不能说满？我记得在周一的晚上还说，希望这周夜签能够保证4天的出勤，怎奈第3天晚上就没有办法实现了。好吧，顺其自然。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，纵然似梦啊，半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，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，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，只为你，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。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，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淡风轻。 能够很幸福的做两档节目，而且是连在一起，就会把上一档节目没有放完的歌曲与你再次分享。这首歌叫做《岁月神通》。与你相伴了这么多年的男左女右，其实你已经习惯了，有时候会是我一个人陪伴，而且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显得很安静，毕竟旁边没有人来影响你的情绪了。我们可以更专注的听歌，也可以听暖文章，总之这个夜晚没有红人，只有我和你。你可以听着听着就进入梦乡，也可以和我互动，都随你。 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，

照变红的眼，轻轻的你的手，也握紧了一些，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？再放屁无所谓，慢慢来，迷宫一样的未来，转一个圈回到那里。我喜欢爱情有点神秘， I don't care where we go, let's die 超级有声音质感的王若琳演唱的迷宫。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当你在迷宫里，能够真正给你指引的是一些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符号，他们会带你走进你最能够通向的那条路。其实每一个节日或者每一种声音大概也会有这样的一种作用。就像今天是腊八，如果不是有人提醒你今天要吃腊八粥，要泡腊八蒜，可能你都忘了过年之前要做这些事情啊。 当时经不起你我情绪的暴雨，后来美如一场风景，十年级的笔不知不觉地改写自己，一张一张飞过的搬进我的世界里，听歌暂时旅行，快乐与伤心一一沉淀，安静成四季，像候鸟飞去留下了一个北极，我把太阳大声叫醒， 穿上风衣，我推门出去，找寻星星。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，拼凑见面一阵风雨，大风吹吹，什么包括我，包括你，包括心，趁着这个游戏，把曾经变如今。

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。 在此时此刻拥有自由的时候，请好好的享用它。与你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。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暖文章。好好珍惜这些朋友。两年前的冬天，我去北方面试，一个朋友说要来车站接我，不料火车晚点，等我到达那里已经比约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。我远远地看到朋友，看见他蹲在地上蜷缩成一团，不断朝手里哈气，想必他已经保持这种状态等了我很久。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，赶紧先跑到车站的便利店买了瓶热牛奶。他看到我拿着牛奶走近，马上站了起来，一脸暖暖的笑意。我把牛奶递给他，愧疚地说，抱歉让你等很久了吧。他轻描淡写地说，没有，我也刚到不久，路上堵车。我知道他为了让我不那么愧疚，所以才撒了谎。那是我听过最温柔的谎言。梁实秋先生说过一句话，你走我不送你，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去接你。最好的朋友不一定是在你朋友圈里点赞最多评论最勤快的人，但他一定是那个愿意在冰天雪地里等你，再忙也要挤出时间见面的人。知乎上有个问题，你如何定义生命中重要的一个朋友？点赞最高的一个回答是，相见亦无事，别后常忆君。我天性不喜欢交际，在大多数时候我都不会主动联系以前的朋友，但我知道最好的朋友他们就像星星，我不一定总是能见到他们，但他们会一直在那里。这样温柔的朋友值得用一生去深交。犹记得第一次看《心灵捕手》这部电影时的触动，20岁的威尔出身卑微，业余时间喜欢跟一群小混混在一起，泡吧、抽烟、打架，强烈的自卑感和被人关爱的渴望，让他的生活在压抑中无限延长。后来，他进了麻省理工学院，虽然是一名清洁工的身份，每天的任务便是等学生们下课后，把教室、走廊和卫生间打扫干净。一天，学院的教授在走廊的黑板上留下了一道非常难的题目，希望能有杰出的学生能解答，但是没人能解开答案。而威尔在打扫卫生时偶然发现这道题目，轻而易举地写下了答案。当教授发现解开这道难题的人竟是学院里的清洁工时，欣喜地想要培养他。教授让他定期研究数学和接受心灵辅导，威尔却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。看到威尔面对着人生的选择，却没有勇气去做出正确的决定时，威尔最好的朋友查克怒了。如果20年后你依然在这里，过来到我家陪我看电视，陪我搬砖，我会宰了你的。即使明天我醒来已经50岁，却依然要做这种工作，对我来说倒无所谓。你拥有我们没有的天赋， 却窝囊的不敢去兑现。我若有你的才华，我什么都敢做。我每天开车到你家门口来接你，我们出去花天酒地，玩的确实很开心。可是你知道我一天中最棒的时刻是什么吗？大概只有十秒，从停车到走到你家门口的这段时间。每次我敲门，都希望你不在了，不说再见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就走了。查克知道，威尔不属于这里，他的天赋和才华，值得他去过更好的生活。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，不论何时何地，都真心希望当下的你过得更好，看重你的才华，哪怕明知道你会远远地把它甩在后面，他也会为你加油。世界是繁杂的，甚至有很多的阴暗面，当我们有机会往上爬时，底下总有很多人在冷嘲热讽，等着看我们摔倒。唯有真正的朋友，才会在你失意时陪伴你，在你得意时真心为你鼓掌，替你高兴。这样真心实意为你着想的朋友，值得用一生去深交。最近越发有种感慨，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生活似乎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圆，每天重复着两点一线的生活，心中的沉闷无人可知。我们困于厨房，却依然向往山川湖海。有人说一辈子很长，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，因为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和有趣的人在一起，即使旅途漫漫，前途未知，也能将平凡的日子过成一首诗。有一个好朋友陪在你身边，去陪你做你不敢去做的事情。和有趣的朋友在一起，他们会在一念之间就能计划出一个令人惊喜的行程。喜欢即刻出发，喜欢未知的挑战，他们对生活充满好奇与热情，就像一个永不疲倦的小太阳，随时散发着正能量。他们有时脑洞奇大无比，有时又像小孩般纯真，总是想尝试新鲜的事物。作家王小圈说过，有趣的人，他不是走进你的世界，而是为你打开一扇窗，去参观他的世界。有趣的人让我们知道，虽然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充满了平常琐事，但如果我们用心去拥抱生活里每一个感动的瞬间，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小确幸。这样有趣的朋友，值得用一生去深交。一位读者曾经问我，为什么我们越长大，身边的朋友会越来越少？其实大多数时候，友情的淡去，并不是伴随着争吵、矛盾，而是败给了时间和空间。时光荏苒，你我天各一方，为了各自的生活而忙。明明还想象像从前一样彻夜闲聊，肆意玩笑，现在却只能在朋友圈里得知你的消息，千言万语化成一个赞。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少年游。千与千寻中说，人和人的相遇就像踏上了同一班列车，路途中有很多站，很难有人能从始至终陪你走完。人生的旅途中，感谢你曾来过。当我对所有的事物都厌倦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你，想到你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生活着，存在着，我就愿意忍受一切。你的存在对我很重要。萤火虫小巷里有一句话，人生是一段孤独旅程，但我遇见了你，你不是我，却又像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三种朋友，请用心深交。 不要让他们在和你的旅途中走散了。漫漫人生路上，多幸运有你相伴。 我们从望着星空聊天，到后来疯过多少彻夜，到现在已经不起熬夜，日子飞奔得像眨眼。你那是爱得不听谁劝，担心你却气到快翻脸，后来才学会替你擦泪，承受了笨拙的从前，请继续陪伴。

说散就散，人来人往。有一些最牢固的感情，能够耐得住时间，也能够经得起事件，还依然在你的生活中。在这样的夜里，我不需要你很累的去想起什么，我只希望随着音乐，以一种最自在的方式拥有此刻的安静。或是听着听着睡着了，或是有感而发，或者是因为这首歌想起些什么，很想告诉我，在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，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这真的是一档直播节目，我们下面来听最好的时光，最好的未来。 该盛开，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。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，爱放在手心跟我 怎样爱你，怎样牵你的手，散步才浪漫。但是你的沉默让我感觉到不安，你转身离开，让那些不懂得珍惜我们，那些不懂得珍惜我们的人，慢慢的老去吧，慢慢的远去吧，不必说话，沉默多复杂。我们要怎样才爱得明白，奋不顾身的去接受伤害，的相爱不经意澎湃，直到对的人来。 到对的人来，这是一首叶谦曾经推荐给我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歌曲，所以在他不在的晚上也把这首歌呢再一次和大家分享。腊八之后，很多家里真的开始进入到了过年倒计时的准备当中，包括有些朋友也开始整理一下自己回家的行囊了。确实啊，时间已经一分一秒地催促着我们，今年真的是所剩无几了。特别留意看了一下，2017年的今年是从1月28号开始的，也就是去年除夕到现在，也快整整一年的时间了。 感谢他慷慨泪流。 种都爱过，背叛承诺，宁愿一个人寂寞。听过太多悲伤故事的传说，现实生活比起剧情更难过。我的目光慢慢坠落，你说什么不再心如刀割，从不言不悔走到心里憔悴。爱是一场会，痛是一种修为，从互相安慰到无言以对，忍耐还是撤退都一样可悲。如果回忆不在一瞬间枯萎，我能体会时间有泪。 张学友演唱的《时间有泪》，每当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孙燕姿的那一首《眼泪成诗》。静静的夜里，和你分享好声音带来的好歌曲。不知不觉，第三十段也走向尾声了，我们转个身，听听天气，然后第四十段继续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。 一个新的世界，此刻我才发现，时间没有绝对。直到有另一个人，能体会我的感觉。每一刻都像永远。

提醒我，相爱时的感受也许一阵风，也许一个梦，传递了彼此感受，也穿越过时 十足的打击歌曲，力挺你坚持自己的梦想愿望。不管今天发生什么，老天给了每个人的机会，平均的机会就叫做明天。是的，明天就在几分钟之后会到来。今天晚上韩丽的独自陪伴呢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看到了来自祖国各地的朋友发来的当地目前夜色的状态，闲闲吧，他坐标是在常州，然后那里下雪了，一片一片，让人好生羡慕。还有小伙伴呢，也是在雪中 ，Coffee 艾米丽，感受着飘雪。更多位朋友虽然没有120家这样的任务在身，可是依然会来和我 say hello， 谢谢你们。今天晚上的陪伴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。不管如何，男左女右与你的相伴在2018年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钟，这是不会改变的。当然在春节期间呢，我们会休息的，剩下周一到周五的晚上，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，或者收听广播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在你房间里陪伴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我都会在这里。明天就是一周的第四天了，也是工作男夜签当班的最后一个晚上，希望他能够保证最后一个晚上的出席。大家也是一样，原谅所有的不愉快，在入睡之前和自己和解，和1月24号和解，让美好的一切都会因为这一个非常好的睡眠，明天早晨会如约而至。最后这首歌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了，一定会是夜空中最亮的星。如果今天晚上不小心在音乐的旋律中把某些伤感流露给你的话，我希望这份伤感也到此为止。在下面这首歌响起的一瞬间，你开始相信人能仰望就会幸福。夜空中最亮的星对你说晚安。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，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。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，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心，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，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。